爱情撼动我的自我，何必再说爱情已随着黑夜隐没，然后满天的星都流失在空中，今夜能否看见你的笑容，无言的等候直到黑夜已走，是否能看见你再次回头，无法琢磨无处闪躲，你眼中流露出冰霜，冻伤了我冷漠的爱，冷漠的情，我已经不能再习惯爱情撼动我的寂寞，何必再说爱情已隐没在这黑夜之中， 从今以后我 同的情绪。 Oh,

整夜又整夜的徘徊。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、oh,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，怎么去安慰，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，你的脸葬上我的脸，那一次我长大伤悲，我说过我绝对不

烧过我的心，也冻结了我的爱情。四季如此的分明，我在冬眠中迟迟不醒。谁会在交汇瞬间疼惜我的眼？过一天算一天，等到最冷的夏天，我的泪化成雪。那一天

想分开的真相，在寂寞心中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，一种被

为难你为你，爱又难你为你。

你气了哭了闷了，我帮你按摩。我是你的男友，一周全年不休，让你越过越轻松。上上一一歪歪，叽叽喳喳，哔哔叭叭，连个不停就像女王。我也噼里啪啦被你打得稀里哗啦，你来顺手为你投降。不管你真走胖，我在你左右。如果你累酸瘫，我帮你按摩。 换的注定

想要把你